纪念报纸《青年先锋》发行2万期报告会2月6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由青年先锋报社干部、记者、编辑、职工和平壤市青年学生参加。会上报告人说，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报纸《青年先锋》于主体35年1946年4月20号发行创刊号之后，长期在接待继承和完成领袖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充分尽到了自己的使命和任务。两位卓绝伟人把继承革命事业和圆满解决青年问题当作革命的重大事情，并为此献出了一切。报纸《青年先锋》发行2万期的整个历程是永远传颂他们两位不朽业绩的光荣历程。报告人强调，报社的全体干部、记者、编辑和职工都要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弘扬本报发行2万期的历史，并以革命的毛笔竭诚拥护我们党的重视青年思想和路线。